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26集。 高处的风刮得程潜脸颊生疼，而他渐渐抛却了开始的畏惧。程潜吐出一口气，好像吐出了一口久远的郁结。再一次的，他想起临仙高台上不可一世的北冥君，想起穷乡僻壤处他那一双点着散碎银子的爹娘。在这云泥之别下，他清楚明白地看到了自己心里隐秘的愿望。为什么渴望成为北冥君那样的人呢？ 如果有一天我成了大能，三界无处不可来去，百兽见到我就瑟瑟发抖，凡人们全都匍匐在地，我是不是就能回到程家，看他们抓心挠肝的后悔不迭了？ 可是此时，当程潜悬在高空，当扶摇山上的洞府与院落全都离他远去，他那从来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心忽然就空了。凡人一生也不过就剩下30-50年，他这厢处心积虑，夙夜以继地等着回去打他们的脸。然后呢？或许等他修成的时候，他们早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或许还在。可是半生以往，早年送出去的一个孩子，晚年想起来心里或许会有遗憾，遗憾之后又还有多深的情分呢？倘若他真的是他们的心肝宝贝，又怎么会被轻易地送走呢？而倘若没有情分，又怎么谈得上刻骨铭心的愧疚与追悔呢？程潜忽然放松了紧绷的肩膀，任凭那总把他的话往相反方向理解的半妖师妹将他带往更高的地方。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自以为深邃的仇恨，其实都只是在自作多情而已。程潜心中忽然之间有如破壁，一刹那他再次听见了扶摇山上窃窃私语的回响。像大师兄入定的时候程潜在一旁感受到的那样，只是这一次千万条山谷之风并没有和他擦肩而过，而是川流入海般的穿过了他的身体，没有停留，也没有依恋，如诸多欢心诸多烦扰，他们来了又走，周而复始，仿佛他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鹤唳，扶摇山上一只白鹤飞上天空，围着他们盘旋了几圈，在空中迷路的水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本能地跟着白鹤往下飞去，被白鹤引着落在了木春真人的不知堂前。直到双脚着地，程潜依然是没有回过神来。木春真人解救了再次被不知堂的院门卡住的水坑，双手扶过他身后的巨翅，女孩那不协调的翅膀终于被不知名的力量包裹，缓缓缩回，最后消失了，只剩下后背那对胎记似的红痕。师父却并没有催促程潜，他抱着累得睡死过去的水坑静静地等在一边，直到日头沉到了山下，程潜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的腿已经站麻了。木春真人将门口的一盏昏黄的风灯摘下来，让他回去路上照明，对程潜道： 今天太晚了，你先自己回去，明天练完剑后就可以留下和你大师兄一起学符咒了。 程潜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师父是什么意思，他吃了一惊，有点傻气地问道： 师父，方才呢？那难道就是气感吗？ 木春真人点了点头。 为师没看错， 同门之中，你确实资质上佳。 程潜不知道该对此作何反应，反正他听了不怎么得意的起来。 非要加一个同门之中吗？如果资质上佳是跟严征明、韩渊、李云之流对比产生的话，那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好吹嘘的了。 暮春真人看着他稳稳当当走在山间小路上的背影，心境有些沧桑。 这么多年，总算有个徒弟肯上进了。你说那几位见了，心里能受点刺激吗？ 嗯。 他摸了摸白鹤优美的颈子，白鹤蹭了他一下，起身飞走了。仿佛在决绝地告诉掌门真人，痴心妄想什么呢？第二天，程潜留下与严征明一起学符咒的事儿，震惊了扶摇派上下。一干师兄弟围着他，不约而同的都是一个问题： 什么？你已经能引气入体了吗？ 程潜揉着耳朵，刚开始不由得沾沾自喜，但还没等七情上脸，他自己已经先一步警觉，想起漫长无边的修行路，连忙给自己泼了一大盆凉水，收敛了心神。他一派宠辱不惊，虚怀若谷地点了个头。 嗯，算入门了。 众弟子听了这话，反响不一，其中最正常的就是李云了。李云不能说不聪明，而他也一直自负聪明。单于旁门左道还会自创玩法的必然不会是笨人，就是他在正事上不走心，见学的也还算游刃有余。李云最近好不容易不玩蛤蟆了，又迷上了玩虫子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晚他一年入门的师弟竟然先自己一步入门，脸上和心里一时间都不是滋味起来。李云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蛐蛐笼子、蝈蝈笼子，以及功用不详的一瓶虫子酒，当天练完剑就回去用功了，都没顾上跟韩渊鬼混。暮春真人看了很是欣慰，知道李云会难受一会儿，换了谁都会难过，但难过只是一时，程潜对他的鞭策作用才是长久的。可惜师父还没欣慰完，他就发现门派上下只有李云这么一位长了心，比如正被那事无巨细的门规折磨得半死不活的韩渊就没什么感觉。韩渊自从听了李云的鬼话，从妖谷一日游回来之后，就淡了追求气感的心，一心只追求吃喝玩乐去了。 气感着什么急呢？人生苦短，先玩几年再说呗。 而此时见同他一起入门的程潜竟然已经能引气入体，韩渊非但没有羡慕嫉妒，反而十分的幸灾乐祸，临走拍着程潜的肩膀道： 哎呦，得加课，你的苦日子就要来喽。 于是韩渊被师父用木剑挑着后领扔出了传道堂，还有他那镇派之宝的首徒。严征明看着自己旁边被加了一张桌子，又放上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沙漏，先是有些感慨地说： 我练剑快四年才第一次产生气感，小童前入门有一年了吗？ 暮春真人以为少爷受到了刺激，准备奋发图强了，谁知严征明只是随便感慨一下，立刻就眉开眼笑起来，装模作样地说道： 三师弟，以后在符咒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像学经书一样互相讨教了。 多加两块奶糕，就想让我连你的符咒练习一起做了吗？师兄，你别做梦了。 是了，这小王八蛋一直把我当作进京楼的人形钥匙，现在他可以自行前往了，我岂不是连钥匙的架势都没有了？大师兄的尊严何在啊？ 第一次符咒课上，师父给了程潜一把刀和一块木牌，木牌上下有两条线， 中间相距一寸宽。他这一段时间要做的，就是在画着刻度的木牌上刻出一道一寸长的竖痕。 刚开始会有点阻力，不用怕，慢慢来啊！你大师兄刻出一寸长的痕迹，磨蹭了有小半年呢。 严征明尴尬地干咳了一声，自己也感觉自己不足以作为榜样。直到落下第一刀，程前才明白，原来符咒不是那么轻松容易就刻得上的。他很早就注意到，师兄学符咒时用的刻刀不是普通的刻木头刀，小刀上本身就有明符，是初学者专用的。程前在经楼的符咒入门上看过，初学符咒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力量和符咒勾连，所以需要这么一个辅助工具带入门，而这个入门工具俨然不是好相与的。就在刀尖落在木头上的一瞬间，程前感觉手中的刻刀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被他抽了出去。他吓了一跳，拿刀的手本能的一顿，只这一下的停顿，刀在木头上再无法前进半分。程前定睛一看，木头上只留下了一条猫抓一样的清浅刻痕。木春事先没有告诉程前符咒的笔锋不能断不能停，必须一气呵成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此时见他已经吃到了刻刀的苦头，才挪动着脚步慢吞吞地走了过去，打算指出他先前的错处。他教严征明的时候也喜欢用这种事后诸葛的方式，因为认为这样能让他们记得清楚一点。可真人他实在是个慢性子，大概是因为他的脚步实在太不着急，木春真人还没有溜达到城前近前，那男孩已经握紧了手中的小刀，坚定笔直地下了第二刀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